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以帝子元如今的地位，他的生辰算得上是京城的一件大事。虽然他早早传话各府，这日他不会操办，但整日送进府里的贺礼还是络绎不绝，直到夜幕降临才少了些。然而寒夜却一直没有出现，一府的人都翘首以盼了半日，俱都不敢在帝子元面前露了失望。唯有帝子元一清早换了仪容嬷嬷入归元阁后，便窝在里头看书。许是早上吃得太饱，连午膳都在酣睡中度过了。在老管家和院琴第七次遣人去门口张望后，宣王府上的马车终于停在了静安侯府门口。两人正准备起身去迎，哪知来传话的侍卫却恭敬地禀告，他只是来接摄政王出府，宣王殿下未一同前来。 看来宣王殿下是要单独给小姐过生辰了。 院琴和老管家对视了一眼，笑着准备去换帝子元。门口清冷的声音已经传来， 宣王让你来接本王。 厅中众人抬手朝门口望去，俱是一怔。帝子元披着一件雪白的斗篷，遮住了大半容貌，只能隐隐瞧见他清丽的容颜，但只这么惊鸿一瞥，就能看出今日的他带了平时不轻易显露的出尘贵雅。帝子元以女土匪和摄政王的身份斡旋朝堂，喋血沙场，便也让人忘记了他原本长于大晋最古老的氏族，是整个王朝曾经最尊贵的贵女。 小姐。 苑琴怔怔地看着帝子元，忍不住唤了一声，这才惊醒了一旁发愣的侍卫。 哦，见过殿下，宣王殿下让属下来接殿下出府。 走吧，带路。 帝子元跟着侍卫出府，府门外寒夜的马车不远不近地停着。他有些讶异，走了几步正欲上马车，却被马车旁立着的人一把抓住手腕。帝子元还未回过神，已被这人抓着飞快地引入了人群里。人群里，帝子元无奈地看着顶着鹿皮帽藏着样子的寒夜，仰头问： 你做什么呢？ 你府上那一老一小紧张你得很，若是知道我一个人把你带出来，少不得要聒噪我几日。 寒夜脸上神采奕奕，没有半分接待了一整日使臣的疲倦。待瞧清帝子元的脸，他微微一怔，眼底露出毫不掩饰的惊艳。见帝子元欲解下斗篷，他想也不想就拦了下来。帝子元挑眉，眼底露出一抹疑惑。 街上人多，免得有朝臣出来闲逛瞧见了，还是披着吧。 寒夜把鹿皮帽揭下，露出俊美的脸，朝帝子元眨眨眼。 走，子元，我带你逛逛咱们的皇城。 帝子元有些恍神，记忆中少年青涩的脸庞和刚才眨着眼的青年重叠起来。 有多少年没有见过寒夜这么孩子气的一面了。 帝子元心底感慨，待他回过神，已经被寒夜拉着手挤入了拥挤的人群中，食指交握的手心传来格外玉贴的暖意。他勾勾嘴角，眼底带着淡淡的笑意。上是正月，兼又招降北秦，这个年大境的百姓们过得扬眉吐气，格外热闹，皇城脚下更是如此。街上人群熙熙攘攘，吆喝声叫卖声不断。寒夜拉着帝子元的手一路闲逛，路上遇到一个少年举着纸灯叫卖，寒夜停下脚步，给帝子元挑了两只玉兔灯笼，不动声色地放到他手里，然后继续带着他在京城街头闲逛。帝子元抓着纸灯笼一晃一晃，眼微弯，罕见地 带着一抹俏皮。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生辰，你也给我买过两只兔子灯笼。那一次啊，你也是悄悄地甩了东宫和侯府的侍卫，把父亲吓得差点带着府兵出来找我们。 弟子元八岁时以东宫太子妃的身份入京，那一年他的生辰也是寒夜带着他在灯火鼎盛的皇城街头过晚的。一晃17年过去了，寒夜眼底露出一抹笑意，却佯装动怒，脸一板。 当年在临溪城，也不知道是谁说不记得了。 弟子元用纸灯笼戳了戳寒夜的腰，眨眨眼。 我记得呀，但那时候我天天恨不得踩你几脚才舒坦，怎么会承认啊？ 见寒夜不为所动，弟子元脸一垮，干脆直接用手戳寒夜的腰。 哎，你好歹也是一朝亲王，别那么小气嘛。 弟子元漫长的生命中几乎没有哄过人，这是谁都知道的事。是已被哄的青年一转瞬便破了功。寒夜好笑地抓住弟子元胡乱在他腰上乱戳的手，无奈道： 知道了知道了，今天你是寿星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 说着不由分说重新抓过他的手，带着他继续朝热闹的街头走去。寒夜倒是真的说到做到，一句带你看看咱们的皇城，他便牵着弟子元的手走过大半个京城。两人从显月台走到五柳街，东门走到北门，最后绕过摘星阁，停在了南门的城墙下。弟子元跟着寒夜立在了南门城头，偌大的京城夜景在两人面前展现。 上去吧。 这就是我们大晋的帝都。 弟子元许久没有这样俯览过整座城池，他靠在城墙边遥望城中盛景，眉眼都柔和下来。他转头看向寒夜，晃了晃手里的兔子灯笼，又朝京城里扬了扬下巴。 寒夜，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辰礼。 歌舞升平，繁盛和乐的大晋帝都，就是寒夜为弟子元准备的生辰礼。这是他亲手为他奉上的大晋天下。寒夜笑着拿过两只兔子灯笼在手上把玩，耳朵罕见地红了红。他低低咳嗽一声，含糊道： 你喜欢就好。过些时日晋言就回来了，明年你生辰的时候朝堂想必更稳定些了，到时候我带你去麓山别宫看雪景。 寒夜眼底带着暖暖的希冀和愉悦的愿景，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眼睛弯成了新月的弧度。弟子元望着城墙下的皇城，突然开口： 好啊，寒夜，你还记得那一年我们去江南赈灾吗？ 当然记得，安乐寨主大显神威，聪慧睿智，把整个江南河道的贪官污吏全都砍了脑袋，从此江南水患得解。去年我去江南巡查，还有百姓的家里摆着你的长生位，日日为你祈福呢。 那你可还记得你曾经允诺过我，将来会为我做一件事？ 寒夜一怔，想起来是有这么个事儿。当年在江南赈灾，多亏弟子元拿出了账簿和名册，才找到了涉案的官员，肃清了江南河道。这么些年过去，在两人惊心动魄的生死离别里，这件事微小的几乎化成了尘埃。若不是弟子元今日提起，寒夜都不记得当年曾经给弟子元许下过这个承诺。 你想让我做什么？这两年私下相处时，子元的性子和幼时刚入京城的张扬霸道越发相似了，也不知道他留着这个愿望这么多年，今年生辰要怎么用。 弟子元却没有马上回答寒夜，他以一种格外温和的目光在皇城顶端逡巡而过，而后转头看向寒夜，缓缓地解开了一直披在身上的雪白斗篷。 寒夜，你为帝吧。 不长，帝子元的请求只有六个字，可寒夜却在这句话落耳的瞬间猛然怔住，然后不可思议地抬手朝帝子元看去。只这么一眼，他眼底却拂过难以掩饰的震撼。雪白的斗篷落在地上，帝子元一身大红劲衣，眉眼瑰丽，他就这么柔和地看着寒夜，一头半白的及腰长发肩以下已尽数断去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帝子元竟然将这一头长发这么剪断，微风在他身上拂过，卷起乌黑而柔软的短发，挑起了这些年寒夜在他身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朝气和希望。 为什么？ 寒夜伸手似乎想触一触他的头发，却又停在半空，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动容。他在问帝子元为何剪去这一头长发，这在云下大陆几乎是背逆父母、大逆不道的事。 我还是个年轻大姑娘呢，城市里活得滋滋润润的，没事顶头白发做什么？这往后啊，吓着我们家小安乐可怎么办？放心，我父亲母亲惯来疼我，将来去见他们了，顶多骂我两句，不妨事儿。 我若为帝，你会被圈在那小小的皇宫里，你也愿意？ 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后宫不得干政的旨意是太祖定下的，如今他老人家都驾崩这么些年了，你继位后改一改不就是了？难道还真有朝臣敢不要脑袋了，拿这些芝麻大的事儿来为难咱们？ 为什么？ 寒夜问帝子元为何让他为帝。其实两个人心里明白，所有的这些不过都是些冠冕堂皇的托辞，寒夜这些年一直沉在心间不敢去问的其实是这一句。 子元，你还想让帝家称帝吗？若是有朝一日天下和我必须做出抉择，你会选择我吗？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